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翻翻嚟第二集， 系啦。 咁阿小芳芳，你头先讲到话佢呢个电信公司提供资料咧，就话喺西贡大滩发射站发出啦。 系啊。 咁跟住点咧？ 嗱，咁佢因为咧，你都知道，手提电话嗰啲发射站咧，佢始终有个接收距离噶嘛。 系。 当时2005年嘅西贡咧，就发射站唔系好多嘅啫。 系。 就如果喺大滩发射站嗰度发出咧，所以佢话电信公司资料显示要3至5公里。方圆5公里內才收到的、所以當時呢你看到這幅圖就顯示了他們的、搜救範圍呢就會縮窄到在這個範圍之內 了， 在紅色圈裡面啦， 很科學 的，是啊，很科學。當時因為始終警方查案呢都是、很科學的、就會嘗試會不會在這裡會找到他，因為其實這裡 是一個很主要的行山地區，物理號徑都在中間的 是 會穿過這個中間，亦是合乎當時你看到左下角有粒星的、那個位置就是北潭涌來的、是北潭涌的位置、你如果你走到過去這個範圍是合理的當時、那就加上咧，當時頭先我咪講到黃金72小時啦，有樣嘢 係 係過咗，其實佢嘅生命應該係會頗危險嘅，如果佢真仲 keep 住失蹤。咁不過咧，因為嗰幾日咧 keep 住有少少落雨，咁所以有部分搜救人員都仲係覺得係樂觀嘅，因為 有水 係咁，佢可能都仲有機會生存到，不過就始終如果當時假設係中暑或者身體不適咧，咁始終都係危險嘅，咁。當然要盡快， 都涼咗 咯，都始終都要盡快啦。咁又或者咁講啦，如果佢真係不幸去咗世，咁天氣咁熱，可能都開始會腐爛嘅。咁於是就去到差唔多第五日到啦。咁就你當時其實都好多人去嘗試過從各方面去諗佢究竟失蹤的原因啦、 即係譬如冇理由你好似咁大個人咁無啦啦咁樣失蹤， 係啊，你見 同埋佢行慣噶嘛，同埋 都係行慣嘅。雖然有啲人就話佢行咗唔係好耐咁， 即係我判斷啦，你自己去行山咁應該有啲信心，你先會 哦係啊，因為其實佢就甚至出發之前一晚咧，佢都打過俾佢女朋友，都話喂我揾到新路啊，不同你一齊行啦。不過佢女朋友話唔得閒，所以佢最後自己去嘅。咁佢有冇行到條新路咧就唔知。咁警方就估計應該冇嘅，因為當時佢話佢已經找了一條新路出來，因為他女朋友不去，那應該不會自己去行啦。 那西貢附近是有個海啦、南中國海是不是、 水南中國海西貢對出啦， 對出有個海啦，那會不會是他搭一架船走呢，即可能 即走路 即是可能不知道，可能被人拐走了。 那這樣啦，又或者你從這個即是通常這人難聽啲講走路咧，其實當時都有人估計過，咁所以都有做過一啲背景調查，佢有冇揸人錢啦，有冇得罪人啦，感情有冇問題啦， 同埋佢係有樓人士喎，住自富， 係啊， 佢有啲欠債問題嘛，一層自富， 係啊，所以當時咧都做曬啲背景調查，但係佢係冇揸人錢，冇雖然佢係反黑組啫，但反黑組做嘢啫，你話真係得罪人係唔會真係好嚴重， 咁魔無嘅原因都排除 咗啦。咁學你話齋，會唔會俾人殺咗啊？咁我問你啦，如果你喺嗰度西貢區殺咗人，咁你當時你殺咗人，你一係抌落山，一係就埋咗佢啫。咁如果你係埋咗佢，咁亦有痕跡啦，係咪先？咁你唔會帶住條屍走咗去啊？咁你都唔會咁高風險啦。如果你殺人，所以當時啲人都覺得佢應該係真係嗰度蕩失路嘅啫。 咁同埋你殺人，你跟住即係我殺人唔會跟住人哋上山咁辛苦。 係啊，咁 同埋好易俾人發現。 係啊，係啊，因為講真都係熱門嘅行山區域，咁我諗你殺人都唔會揀呢個地方啦。 咁我哋就排除咗好多原因啦。 係啊，而且他們當時呢其實都開始心急的了，當時警方因為呢他們其實都很詳細的調查，你剛才不是說了很多神秘數字的、他們當時有懷疑過標記處最初、後來呢他們都很仔細的了，他甚至調查過當時的水錶、電錶、寬頻、燈柱、甚至去到墓碑的登記號碼都找過，沒有相符的資料。但是那就奇怪了，那他為什麼會報過這樣的數字出來呢？ 因為一定有啲原因，同埋你嗰時咁心急咧，應該係可能見到一組數字就會照讀。 係啊係啊，咁佢、甚至 嗰時冇 Google Map 啦，會唔會係對？ 冇，嗰時直情未有 smartphone、iPhone 都未出啦，五年係嗰時候用 Nokia 嗰啲嘅啫。咁GPS 我相信又唔係人人有嘅。係 啊係。 咁佢有冇我唔知。係。咁所以當時咧，雖然咁嘅情況，因為咁心急，當時警方都出動咗好，當時最先進嗰啲遙控直升機啦，二人探測器啊，生命探測器啊，夜視鏡嗰啲出盡噶啦，都係冇乜發現。後來有一個探員就係、丁利華本身自己拍檔嚟嘅，咁佢就叫阿堅。阿堅呢個探員咧，佢就喺度研究嗰組數字嘅時候咧，佢就咁頭先話487020咁樣嘅，佢就嘗試拆解會唔會係4887070。同二零咧，即係佢咁樣一路咁樣拆，我將佢頭先出現過嘅數字咁樣拆解，咁又好好彩喎，俾佢喺地圖裏面，佢可能某份地圖裏面有啲嗰啲經緯度咧，又真係對應到有86、87同24呢三個數字。 咁喺邊咧？ 個位置咧就頭先講大灘範圍裏面嘅都係，咁一個叫做擔柴山嘅地方。 咦，都好似係 within 佢嗰個， 係啦，就好似 公里嗰個， 係啊，都好似好合邏輯嘅，因為擔柴山亦唔係正式喺物理號徑中間嘅位置嘅，都係要專登爬上去，即係你要行上去啦，嗰度兩個零鐘到啦，咁行上去亦好似相符到佢講嘅嘢，但問題所以雖然估估下啫，咁都要去。去睇啦，咁所以當時咧，佢派咗40個精兵咧，就去嗰度搜救嘅。 哇，好多人啊， 都當時 都幾十， 因為其實你咁大嘅區，咁佢其中派咗40個去嗰度啦，最主要好勁嗰班啦，係啊，咁同時亦繼續揾有啲同事或者義工咧，去其他附近嗰啲村啊，有人住嘅地方啊，去繼續揾啲村民問嘅。咁同時當日咧就問到一個士多老闆，咁士多邊間士多咧就係、其實嗰度都係一啲好常經，你見到呢張相啦，其實我喺 Google Map 嗰度嗰啲現況，嗰個叫海灣茶座，嗰、個老闆咧就聲稱喺事發當日嘅晏晝12:30咧就見過呢個人，就嚟接個電話，用咗5分鐘到咧佢就走咗啦，咁。點解話要特別提到呢一個人呢？因為當時阿丁利華報案嘅時候係下晝嘅1:20，同佢話最後呢個老闆見佢嘅時間相差50分鐘啫嘛。咁你行山都知啦，咁你一個鐘頭行都唔好遠啫，都係3-4公里嘅啫。咁你45分鐘都係3公里內啫。咁你又覺得奇啦？嗱，你見到你我新呢幅地圖顯示咧，中間位置入升個位咧，就係、海灣茶座位。而個紅圈位置咧，就係去半徑4公里。咁你又發覺同頭先比較下，我再另一頭先嗰個紅圈範圍咧，重疊位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咁會唔會真係好似佢咁講，佢唔喺擔柴山，而係喺重疊嘅範圍或者附近咧？咁當時所以亦因為佢係叫做人證啦，就唔係叫估估啊。頭先嗰啲數字估嘅啫嘛。 同埋如果去柴山去個茶座都頗遠。 頗遠嘅，頗遠嘅。嗰度如果行，我諗都要3-4個鐘先去到嘅諗。咁所以咧，當時佢又再次回撥翻啲人員，重點去搜索翻頭先海灣茶座嗰半徑3-4公里內嘅事。 咁50分鐘行唔到過去擔柴山 嘅。行唔到，一定行唔到。你跑過去都跑唔到，冇可能去到。不過糾正翻少少啦，當時咧都有啲人話老闆講最初講嘅時間係11:00，而唔係12:30。如果你話11:00有機會，但後屘個老闆自己講翻話記錯咗，所以當時有探員懷疑緊呢個老闆係唔係講大話嘅。 哦，咁其實冇必要啊，因為佢都 係啊，除非佢殺咗佢嘅啫，冇可能啊，咁呢啲吹水冇可能啊。 咁點啊？最尾揾唔揾得翻啊？直至而家。 其實都找不到的，咁其實咧 keep 住嗰陣時都嗱，咁嗰陣時其實你找到呢組數字同埋揾到呢個老闆問，已經去到第5日啦，都差不多就嚟一個禮拜，甚至去到滿咗一個禮拜第7日啦。當時有義工咧喺附近嘅山頭揾咧，曾經都聞到腐臭味嘅，當時以為真係揾到佢嘅屍體，即係起碼揾唔到人都揾到屍啦，好可惜。都只不過係啲動，係啊，動物屍體嚟。 咁其實一般官方搜索一個人係大概用幾日時間，即係幾日係宣布 3-4日到嘅啫。其實都係佢其實咧， 咁呢個超額完成啦， 超額完成嘅啦，嚴格嚟講。咁其實當時佢啲親友咧，去到一個禮拜到咧， 我諗佢哋都有少少放棄嘅。當時猶大啲道士或者靈童嗰啲咧上山去幫手，可能係超度，可能招魂或者其他啦。咁即係等於我哋有陣時啲唔好彩，有啲人跌咗落海，咪抌個西瓜去招魂翻嚟，甚至揾翻條屍咁樣噶嘛。其實都會嘅。 都揾唔翻。 係啊，不過去到第七日，有人真係好唔好彩，就係當時打咗風。一號風球嗰日就 暫停咗。 係啊，晏晝到就已經係暫停咗嗰、那個搜索，因為其實 keep 住嗰幾日，除咗有口供或者有佢哋估計嗰啲數字，都冇乜新發現，即係連佢嘅隨身物品揾唔到，痕跡揾唔到，係唯一就係講個老闆嘅口供。係。咁一直都係揾唔到嘅，其實。所以咧，去到第八日咧，跟住九月十八號嘅時候咧，當第二朝除跌即係我冇曬風球啦，除低曬啦。咁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啊，剩翻卅零個義工。咁、其實同高峰期300個就爭好多啦。 但都有人揾啦， 都 keep 住人揾嘅。咁其實不過咧，去到當晚嗰、那個官方嘅指揮中心咧就關閉咗，亦係當時嘅官方搜索正式終結嘅。 Close file 係啦，但係官方咯，因為其實咧頭先我唔係講好多義工嘅，咁其實啲義工 keep 住之後都有繼續揾嘅。不過或者咁講啦，而家做翻少少嘅一個總結先啦。當時佢高峰期有300個警即係搜索人員啦，即係差唔多成個搜索超過2000人次。當時 係每日夾埋，即係由 day one 到 day 係啊，差唔多2000人次去揾佢喎。用到嘅科技亦係當時最先進，亦係咁長嘅搜索時間。 係，咁我哋其實當時呢個佔領旺角都係用咗 1200人啫嘛。咁你諗下，你用四分一嘅人手就係揾丁利華一個人喎。你諗下，你1200人當時佔旺， 其實已經好盡力。 係啊，真係已經係好誇張，即係所以當時報紙係日日都報緊呢單新聞，係好誇張嘅。不過可能因為咁大規模咧，佢哋揾唔到，其實我相信亦係一件都幾不可思議嘅事。因為你諗下，你上山，你莫講話揾一個人啦，揾只貓啊，揾只老鼠都唔難啦，係嘛？咁多人，係嘛？ 係好難，好難 miss 咯。 係啊，即係或者咁講啦，其實呢、這個亦係當時。一件好不可思議的事，甚至有啲探員當時嘅估計，其實佢會唔會真係唔係失蹤咁簡單，而係去咗所謂三度空間啦，唔係第四度空間啊，或者其他原因，或者甚至人都要喺復捉咗添。 因為頭先都講話西貢其實濕氣好重啦，因為佢係喺香港嘅東邊啦。 東邊啦。 咁其實嗰度香港長期係吹東風。 哦，係啊，海風嚟㗎。 係啦，咁啲濕氣咧係會聚曬喺西貢，所以其實你即係譬如我春天去探 uncle。嗰時係佢間屋係濕曬，所以成濕氣係好重嘅。 濕氣重，頭先咪我之前幾集講過啦，一啲凍或者濕嘅地方就所謂陰濕啊嘛，就所謂其實同陰氣有啲關係嘅，係有關係。 聚咗好多即係可能係 能量啊，所謂能量。 咁所以其實可能下去咗第二個空間，即係如果係以非科學嘅方法解釋嘅話，咁其實係 咁啊大靈異啊嘛，梗係講呢啲。 係啦，所以就係咁樣。 係會㗎，因為咧其實西貢一直 keep 住咧都有唔少人失蹤嘅，有好彩又有啲人揾得翻，有啲揾唔翻啦。咁頭先我咪所講咧，咪有啲義務搜救人員嘅。嗱，咁其中一個好主要嘅搜救人員咧，就係呢本書嘅作者嘅。佢係呢本叫《人間蒸發》。是當時一個叫姓林的凌 Sir 呢就 去寫的、當時他是其中一個義務搜救人員、他是什麼人呢他都是他一個退休的警員、他剛剛退休的就當時、他就專門回來香港、他、之前他負責什麼呢他也是穿山甲來的、他處理過這類的案件超過3000宗這麼多年以來、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搜救人員 即係經驗又夠啦，人力又夠。其實呢個係基本上，如果佢仲喺嗰個山頭入邊，基本上係 真係基本上 揾唔到咯。 即係當我當你係賊，你專登匿埋，你都唔係咁容易匿得埋咯。因為 太多人啦，因為。 係啊，咁當時阿凌 Sir 咧，佢係過咗一個，因為頭先我唔係講話官方嘅搜索就停咗啦。咁過咗一個禮拜，大概24號到啦。咁阿凌 Sir 咧就再組織咗另一啲人去上去揾佢嘅。 即係揾唔到人都揾到個 屍體或者隨身物品都好啦。咁當時又甚至咧就連埋丁利華嗰個大哥同埋細佬，同埋佢頭先講嘅搜救拆解密碼嗰位朋友阿堅咧，都有一齊上山嘅。 不過佢第一日廿四號上山咧，因為佢哋急住去諗去睇單，因為佢哋當時認為分析過手頭上嘅資料咧、認為當時阿堅拆解話擔柴山嘅位置亦係可信嘅、因為當時你咪頭先話去咗士多附近再揾啊嘛，就重點就擔柴山嗰邊反而唔係好重點搜索啊嘛，咁、所以佢哋就再嘗試去嗰個踩線去睇個牆，但第一日因為嗰個準備不足啦，就好快落咗山嘅，去到第二日廿五號。不過真的不知道是好彩定唔好彩，佢哋真的很不順利。一個禮拜前係咪打一號風球咧？嗰、個風球落咗之後，在佢廿四、廿五號日又打三號風球。係呢、這個風打三日打到廿六號落個波，我睇過。咁當時咧，佢哋就上山上擔柴山，因為你知道山有東坡、西坡呢啲咁啊嘛。當時佢最初咧就嘗試喺東邊上山，就途經嗱，你見到呢幅圖啦，因為有條路線。咁二號個位咧，就係佢哋準備去經嗰度上去紅色嗰個中間擔柴山位置啊嘛。咁咧當時佢哋就喺海下嗰度揸車去海下啦，諗住去一個叫老虎騎石嘅地方，就穿過去。嗰度係一條捷徑嚟嘅，可以上擔柴山嘅。但係唔知咩原因，上到去老虎騎石個位咧，就天氣驟變。突然間 bling 落雨，雖然你話打風啫，其實你知有時打風係無風無雨噶嘛。咁佢哋會決定上山，我相信當時本身冇乜風雨。但係佢話去到老虎騎石嘅位咧就落大雨。咁佢哋即 係冇啲咩玄機咧咁。 可能有，因為我接住嚟講嘅嘢都同呢個地方有啲關係，大家可以記住老虎騎石呢個名。咁當時咧，佢哋已經即係又要避雨，又要擔遮咁嗰啲，我諗雨褸啦，咁就都其實幾狼狽 啊。 但禍不單行，當時咧，阿丁利華阿大哥突然間咧就唔舒服，但佢其實本身準備咗上去，係突然間唔舒服喎，咁冇辦法啦，佢哋都要落翻山，落翻去頭先講海下嗰頭咧，就留低翻佢兩兄弟，咁淨係留翻佢哋自己阿凌 Sir 同埋幾個手足，繼續上山啦。當時因為佢發覺。我不知道什麼原因的最初他說剛才不是說老虎騎石上山呢他又沒有走回那條路那什麼原因呢我想他其實當時就沒有解釋到後來他又說出來因為他說老虎騎石的位置呢在他們行內的人呢叫那個位置做香港百慕達 香港百慕達即是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百慕達三角你不是聽過啦有整個神秘失蹤的嘛有船或者飛機那些那為什麼他會叫我香港百慕達呢一來他可能他們裡面有些事發生過他沒有說出來二來有些科學的東西很奇怪是只是那個區呢本身你看到他是接收範圍的嘛電話那裡是唯一那個位置收不到的 死位 的但那個位置其實是不是一些凹陷的地方來的突出來的那突出來的地方 suppose 是收到電話他說電信商當時都解釋不到的 咁我哋都知道個結局係揾唔到啦，呢度 係啊，暫時都揾唔到啦。咁當時咧，佢哋咁就放棄咗係經老虎騎石嗰個上去啦。咁就嘗試經白沙澳啦、南山洞，即係我哋而家新呢幅地圖裡面嗰條路線咧，就嘗試喺去經荔枝莊、經西坡再上山咁樣嘅。咁頭先我咪講咧，阿凌 Sir 佢哋本身都係一個非常有經驗嘅人員啦。咁行到去荔枝莊嗰度咧。他們竟然蕩失路，他們這麼有經驗的人竟然蕩失路，是啊，是很奇怪的，其實他們說，因為說真的，我想他去山坡，他走那裡多過走旺角，是不是？那為什麼連他們這麼有經驗的人員都會蕩失路呢？會不會其實那裡附近真的有什麼怪事，而我們不知道呢？那剛才我不是提到他經荔枝莊，其實荔枝莊呢，都是以往傳說是一些很猛鬼的地方的、不過這個跟今次主題就無關啦、就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講啦、 那怎麼你剛才說老虎騎石有什麼 玄機呢一會兒告訴你知道那他們呢就因為剛才不是說蕩失路的同時他又說其實因為發覺他電話收呢就收在大陸台那他估計就不會在那邊附近的了那他們當日就落了山由於事者又過了一個禮拜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他再次在荔枝莊那裡出發在經西坡上山剛當時走了兩個小時就上了去、上了去上到擔柴山了他分兩組人員啦當時差不多成20個人他說就在那裡搜索啦他說但是雖然他們準備充足但是上去都很辛苦、咁啊，分咗兩組人搜索嘅時候揾唔到，佢嘗試喺經翻老虎騎石落山嘅時候咧，又蕩失路。 好奇怪，你諗下，連續三次佢都發覺自己蕩失落喺嗰度。你諗下，一次第一次你話準備唔夠啫，第二次你蕩失落，你點都有心理準備啦啩。第三次又蕩失落。 咁所以可以想象，其實誒當時李 Sir 自己行山嘅時候，咁佢更加容易丁 Sir 嚟話，係咯，咁佢係更加容易蕩失落。 係啦，所以 下山好容易放空嘅人噶嘛。 係啊，你都試過啦。 係咯，因為我自己都試過行山，同一班朋友去行，咁我咁佢即係我班朋友就係。男士咁佢哋行得快啲，我自己行後邊慢慢行。咁譬如有啲轉彎位見唔到佢哋咧，個心都啲驚驚地。咁但係有時自己行行下又諗唔知諗咗啲咩咧，咁又覺得點解我而家會喺度嘅咁樣？ 係啊， 即係會有啲放空、精神放空嘅狀態。 其實相似嘅情況咧，去到10月2日嗰日咧，佢哋再次又上山，因為佢哋真係鍥而不捨嘅當時。 係係係。 但係因為 好 friend 唔係即係其實可能真係佢頭先義氣問題。 義氣係啦係啦。 咁佢當時咧又。再組織上山咯，10月2日嗰日，咁但係因為可能因為天氣真係太熱，佢中途又取消咗個行動嘅。但係佢哋經過 walkie talkie 咧，聽到另一單 case， 又喺老虎騎石附近咧，有一個青年就失咗蹤。當時一個叫做袁志勇嘅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嘅22歲青年咧，就喺附近就唔見咗。咁係咩嘢事咧？咁或者簡單啲講下佢個背景先啦。佢本身是一個好出色嘅童軍領袖嚟，體能良好，亦曾經做過輔警嘅。咁當時佢喺朝早十，即係嗰晚喺山上面過夜啦，同四個女隊員。咁就因為參加佢嘅計劃啊嘛。第二朝10點佢就落山，就諗住都係丹霞山附近嚟噶。佢諗住一路經過老虎騎石個位置，就落去海下嗰邊，同其他隊員集合。咁行到老虎騎石，咁頭先咪提過呢個地方嘅，佢就發覺身體不適。就唔舒服，咁就叫幾個女隊員行先，因為佢自己都係好有經驗行山㗎啦。咁啊行山， 即係好似我嘅情況。 係啦，類似叫佢哋行咗先啦。咁因為其實佢本身原來早一日咧，佢當晚佢都有食過藥，話可能唔舒服。咁因為啲女隊員新手啊嘛，咁啊覺得唔緊要啦，佢咁有經驗，我哋咪行先咯，佢追到上嚟。但後屘發覺佢都一直都冇追上嚟，甚至去到海下嗰四位女隊員啦，去到海下同其他人集合咗報到嘅時候咧，同佢講翻話袁志勇喺上面一直唔見佢喎，咁其他人咪上去揾佢咯，但揾唔到，後屘報警嘅，喺10月2日呢日，當時有直升機嘗試個配熱能探測器，揾咗6小時都揾唔到佢。於是者去到10月3日啦。今次可能因為之前丁利華嘅事件啦，咁就動用咁多人，咁佢有人失蹤，我諗佢今次都會多啲人去啦。今次去到差唔多有接近100人嘅人去幫手啦，就去揾嘅。因為頭先講啦，佢喺老虎騎石附近最後見面啊嘛，所以嗰度係會重點搜查範圍嚟嘅。佢一直去到嗰度一路揾啦，咁但係咧，去到差唔多朝早11點度咧，有啲搜索隊嘅隊員咧，就喺老虎騎對附近就聽到啲呼救聲。咁最初以為係袁志勇咧就求救，咁但係咧一路揾唔到喎。咁就冇發現啦。咁佢哋又最初又懷疑佢回音嗰啲聲啦。咁後屘咧就繼續搜索去到深夜都冇發現。於是者去到袁志勇失蹤嘅第三日，即係10月4日。朝早10點9，有其中一隊人咧就俾警犬發現咗喺老虎騎石對出5至20米嘅山坡度咧，就發現咗袁志勇嘅屍體。 即係呢個係揾得翻嘅。 呢個就揾得翻嘅當時。 咁你見到係西貢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係啦，你一個人警察又會行失蹤揾唔到啦。咁第二就係一個咁資深有經驗同埋有同伴嘅人， 都 係 會 失蹤 嘅。但係仲有奇怪。幾次佢哋喺個迷失嘅方向都係喺老虎騎石。頭先我咪講咧，袁志勇呢個位青年領袖咧，佢失蹤嘅時候，大家都知佢老虎騎石，佢哋重點搜索亦係喺嗰度揾，加上佢最後揾翻佢嘅屍體，都只不過係5至20米嘅範圍，唔係好遠啫喎，5至20米其實眼望到嘅喎。如果當時我諗佢相信當日佢都會有警犬喺度啦，咁點解會揾唔到咧？又當時點解有人聽到聲，又都係見唔到佢？喺度咧， 如你所講啦，頭先嗰個老虎騎石都係一個百慕達， 可能真係百慕達。 係啦，因為嗰個地方係，如果大家去小心啲， 因為佢嘅好奇怪嘅呢兩單，點解會將呢兩單擠埋一齊講？一來時間相近，二來位置相近，三來情況相近。咁究竟嗰個地方係咪真係有啲 奇怪嘢，我就唔知道，我自己就唔會一個人去啦。老實講，誒不過嗰度係熱門嘅行山嘅地方嚟嘅，咁、 所以見到香港公園其實好多行山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去行山嗰時係要 小心啲啦，係啊， 要同人結伴同行啦。 係啊，咁其實呢單 case 其實之後咧，頭先呢位凌 Sir 咧，佢 keep 住嗰幾年都有上去繼續揾嘅。但是其實非常之不順利，他說甚至試過有一次行去找的時候呢，幾次都蕩失路，他甚至見到呢，他說兜兜轉轉去到一個蕩失路的時候呢，見到有些墳墓都見了幾次，同一個墳墓、自己見到幾次，但他明明覺得自己行直路都見到幾次、你想想他一隊人都姑且是這樣，你想想那兩位失蹤人士當時是多麼迷失，會不會真的那裡有些扭曲了、即是靈異一點說，就是會不會是鬼陰眼啦、還是有些其他原因呢？ 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我哋平時喺城市乜都係一目了然，同埋係乜都好清楚。咁、但係你去到其實係只係郊野公園，只係一個我哋搭巴士去到嘅地方。但你上到去咧，發覺好多嘢係神秘莫測，去咗另一個世界。 係啊，因為其實香港嘅郊野公園咧。大家都知道啦，香港郊野公園其實個比率好高嘅，差唔多有四成啊都。咁、其實喺世界嚟講都比率都屬於高啦、但係其實使用率咧唔低嘅、你知唔知？ 我知道多咗人去行咯，同埋特別係即係某大瀑布咗之後咧，每次嗰個有芒草嘅大東山，每次經完 嘅報完啦， 每次嘅報完之後嗰度都係會 係啊，因為其實俾翻少少數字大家聽啦。咁其實咧，香港全香港2014年咧個使用人數咧，即係全個郊野公園啦，大概有1100萬人用過。 1120萬，我哋全香港都係800萬人。 其實好多遊，其實好多唔係有好多遊客都會嚟香港專登行山嘅。有啲你見到又係西貢嗰度，曾經都有啲日本遊客嗰度行山咧，失咗蹤，好邪嘅呢。跟住咧，但係你又估唔估到？美國咁有好多國家公園噶嘛，好大噶嘛。佢最多人去嗰個咧就叫做大煙山，就叫即係英文就 Great Smoky Mountains 啦。你估唔估到佢一個咁大，即係好似大香港十幾倍嗰啲？ 咁應該有5-6千萬啩？美國咁大，香港 細。係啊，你覺得佢最受歡迎嗰個？ 係咯係咯，起碼都5倍以上啦。 佢竟然嗰度都只不過係得1000萬人用過一舊年。 哇！ 咁你諗下香港其實嗰個郊野公園其實都真係好多好多人去。 咁其實係好需要，因為其實香港人係好大壓力啦。咁佢星期六日之前想去休息， 香港後花園。 其實係咯，香港後花園嚟嘅。 係啊。 咁最近有人話要發展咯。 係啊。咁又即係問你啊，要咩山明水秀啊，定係呢啲樓價圍住全球？ 就話俾青年住啦，但係其實就 咁佢話俾青年啫，冇話唔係俾，冇話俾窮人住啊。青年 有錢嘅青年。 咁李嘉誠啲仔女或者孫都可以係青年嘅。 咁啊係。 係啊，咁冇關係嘅。咁。 如果發展了我們就沒有這些得意的聽， 是啊，一來沒有這些得意的聽，當然其實我都不想更多人失蹤啦， 即 甚至可能去發展那裡都沒有結果啦，這麼多古怪的事發生 是 同時我們也需要地方去透氣的、其實是啊，或者你會不會、 我想起老師那個、老師之前其實講郊野公園的 status 其實講得很好的，咁佢就我哋可以講一講啦。 好啊，好啊。 咁佢就話梁錦松又嚟講郊野公園建屋，12月25日嘅。咁佢就話啦，只有生活在前現代的野蠻人才會想到在郊野公園建屋。咁郊野公園係乜嘢咧？咁佢就話其實係城市規劃嘅界限同埋局限條件。咁有咗郊野公園呢啲水土保護地嘅界限同埋局限條件咧，先至有可能發揮出出色嘅城市規劃。咁如果拆咗啲郊野公園咧，其實就係破壞咗呢個城市嘅界限啦，同埋嘅發展嘅局限條件啦。咁呢啲咧，似曾相識。咁就係好似東莞啊、深圳嗰啲城市規劃，咁就毀滅咗呢個村鎮啦、田園啦，咁所有嘢都起曬高樓大廈啦，咁就唔係現代，即係唔係一個 modern 嘅方法，而係落後。咁所以咧，咁佢就話梁錦松同埋梁振英咧都係同類嘅貨色啦，而係即係嚟自共產中國嘅前現代野蠻。咁一啲人就話：喂，我發展唔好咩？即係現代化。咁但係其實你 呢啲咪叫冇規劃嘅發展咧？其實就係好似老師所講，呢啲係一啲野蠻人先諗，即係所有嘢都係 去純粹你想點就點，係冇一種規限，亦唔係一種叫發展，係純粹亂嚟咯。其實即係你見到大陸，佢都會有好多地方啊，所謂發展咗，你知唔知誇張到佢哋鬼城咧？就叫發展啦，多到傳聞啊，佢啲鬼城多到係夠全球人流住。係啊，咁係，但係佢哋犧牲嘅咪就係變咗一片黃土，佢裡面嘅嘢唔食得，佢啲水唔飲得，空氣唔可以呼吸咯。 係，因為你住其實都考衣食住行啊嘛，咁你如果係全部發展曬得住嘅話，咁其他嘢都係無法function到咯。 係啊， 即係你可能食就可能係全部都係入口啦，咁冇咗郊野公園呢啲，即係中間嗰、那個。緩衝的地方， 即好似，所以成日有人話，好似郊野公園就好似我哋城市個肺咁樣啊嘛，就係我哋都係呼吸嘅地方啦，俾我哋唞氣嘅地方啦。所以雖然阿丁利華先生就好唔好彩就失咗蹤，咁但係呢啲地方我哋其實都一定要 keep 住，咁我哋先可以有。可以休息的地方，閒閒的地方，咁 想像的地方， 係啊， 即係可能 揾靈感啊嘛， 想像空間啊，或者 係啊，咁我希望佢雖然到今時今日十年啦，過咗啦，都揾唔翻，咁希望喺嚟緊嘅日子盡快揾翻佢嘅人又好，或者 消息 又好，咩都好啦。咁今集不如我哋講到呢度啦，好， 好多謝， 拜拜。